你好，我是刘超。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发送网络包上如何表达我们想让合作伙伴做什么。上一节啊，我们通过 socket 函数、band、listen、accept 以及 connect 函数，我们在内核里面、建立好了数据结构，然后呢，并且完成了 TCP 连接它建立的这个三次握手的那个过程。这一节啊，我们来接着分析发送一个网络包的过程。这个过程由于比较长，我们分成两节来讲解。首先第一个就是 socket 的 write 操作。那 socket 对于用户来讲，它是一个文件一样的存在，拥有一个文件描述符。因而呢，我们对于网络包的发送呢，我们可以使用对于 socket 文件的写入这个系统调用，也就是 write 系统调用。write 系统调用啊，对于一个文件描述符的操作，大致过程啊都是类似的。在文件系统那一节，我们已经非常详细的解析过了。所以说这里呢就不再多说。那对于每一个打开的文件啊，都会有一个 struct file 这么一个结构，而 write 这个系统调用呢，最终会调用到 struct file 这个结构里面有一个成员叫做 file operations 里边定义的操作。那对于 socket 来讲呢，它的 file operations 的定义呢就是下面这个样子的，叫 socket file ops。 那么按照文件的写入流程呢，它就会调里边这个 write iterator啊，也就是 socket write iterator 这个函数。我们打开这个函数看一下，在 socket write iterator 这个函数中呢，我们通过 VFS 里面的这个 struct file， 然后呢将创建好的那个 socket 结构啊，我们把它拿出来，然后呢调用 socket send message。 而 socket send message 呢，它会调用 socket send message no sec。 在这里啊，我们调用了 socket 的 ops 的 send message。这个啊，我们在上一集啊已经预谈好几次了。这个 ops 是什么呢？那么它其实是 inet stream ops。 那么根据 inet stream ops 的这么一个定义啊，我们这里啊调用的是 inet send message 啊。我们看它的一个实现，在这里，在从 socket 这个结构中啊，我们可以得到更底层的那个 sock 结构，然后呢调用 sk protocol 里面的 send message 方法。那这个呢，我们同样在上一节呢也遇见它好几次了。那根据 TCP protocol 的这么一个定义，我们调用的是 TCP send message。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解析这个 TCP send message 这个函数。这个函数啊还是挺复杂的啊，很长。在这里面啊，它做了那么几件事情。这个 message 啊，它是用户要写入的数据，这个数据啊，它是要拷贝到内核协议站里面去发送的。在内核协议站里面呢，网络包都是有这么一个结构，叫做 struct sk buffer 啊，它来维护的。因而呢，要做的第一件事呢，它就是要找一个空闲的内存空间，然后呢，将用户要写入的数据拷贝到这个 struct sk buffer 这个管辖范围内。而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发送这个 struct sk buffer。那么在 TCP send message 里面呢，我们首先啊通过强制类型转换，将这个 sock 结构呢转换为一个 struct TCP sock 啊，这个是维护 TCP 连接状态的一个重要的数据结构。那接下来呢，是 TCP send message 的第一件重要的那个事情，就是将数据拷贝到 struct sk buffer 这么一个结构里面去。我们啊应该先声明一个变量叫 corbit， 把它初始化为0，表示我到底呢拷贝了多少数据。紧接呢就是一个循环啊，就是 while message data left 啊，顾名思义我们都能看得明白，也就是说如果用户的数据发送完毕还是没有发送完毕，那如果没有发送完毕呢，我们就应该一直在这里循环。那在循环里面呢，我们会声明一个 copy 变量，表示这次啊我不 copy 的一个数值。然后呢在循环的最后呢，我们会把 copy 的加上 copy， 也就是说每次 copy 的数量都会把它叠加起来。那么这里呢，我们只需要看一次循环里面都做了哪些事情。在这里啊，第一步啊，这个 TCP write qtl， 它这个函数啊，它从 TCP 的写入队列啊，这个队列名字叫做 sk write q 中拿出最后一个 struct sk buffer。 那么在这个写入队列中啊，它其实排满了要发送的所有的 struct sk buffer。 那为什么我们这里面要拿最后一个呢？这是因为啊，这里边只有最后一个才可能因为上次用户给的数据啊太少而没有填满。那所以说呢，我们要把这个最后一个拿出来看它满没满，没满呢就有可能塞到里面去。那第二步呢，就是 TCP send MSS， 这个呢会计算 MSS， MSS 什么意思呢？就是 Max Segment Size。 这是说什么的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啊在网络上传输的网络包啊，它大小是有限制的，而这个限制啊是从最底层就开始有的。其中啊这个 MTU 叫 Maximum Transmit Unit， 叫最大传输单元，它是二层的一个定义。那以以太网为例子， MTU 呢为 1500byte， 前面有 6byte 是目标的 MAC 地址， 6byte 呢是原 MAC 的地址，两个 byte 呢是类型，后面还有四个 byte 的 CRC 校验，那总共呢是1518个 byte。 在 IP 层呢，一个 IP 数据包它如果在以太网中传输的话，如果它的长度大于这个 MTU 这个值，那么就应该进行分片传输。在 TCP 层呢，就有一个 MSS， 就是最大分段大小这么一个概念，等于 MTU 减去 IP 头，然后再减去 TCP 头。也就是说如果在不分片的情况下，那么 TCP 里面应该放的最大的内容。在这里啊， MAX 呢是 struct SK buffer 的最大的数据长度， SKB length 呢是当前已经占用的 SKB 的数据长度，两个一减，那就是当前这个 SKB 剩余的数据空间。第三步啊，就是如果 copy 小于零，说明啊我们刚才呢不是拿出来最后一个吗，最后一个 struct SK buffer 它已经满了，它已经没地方放了，那么就需要调用另外一个函数叫 skstream allocate skb， 那意思就是我要重新分配一个 struct skb buffer， 然后呢调用 skb intel 啊，它的意思就是我新分配了一个吗，我就把这个新分配的 sk buffer 呢放到刚才那个队列的尾部，那这时候那个队列的尾部不又是有空闲的地方了吗，啊，就是那么个意思。那么 struct sk buffer 它是存储网络包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结构，那么它在应用层的数据包呢叫做 data， 在 TCP 层呢我们称为 segment， 在 IP 层呢我们称为 packet， 在数据链路层呢称为 frame， 啊，不同的层次的名字不一样。那么在 struct sk buffer 里面呢，首先会有一个链表，那这个链表呢会将这个 struct sk buffer 这个结构把它串起来。那接下来呢，我们从 headers start 啊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这个 headers end 这个位置结束，这个中间这些里边啊都是各个层次的头的位置啊。在这里面呢有二层的叫 MAC header， 三层的呢叫 network header， 四层呢叫 transport header， 啊，这些都在里边。我们接下来看这个非常非常长的这个 SK buffer， 那最后几项呢啊都是一些指针，比如说 head 它就指向我们分配的内存块的那个起始地址， data 呢啊这个指针指向的位置呢它是可以变的，那么它可以随着这个报文啊所处的层次而变动。当我们接收报文的时候，那如果从网卡驱动开始通过协议站层次往上传递数据呢，那么可以通过增加 SKB data 打这个值逐步来剥离协议的头部。那如果要发送报文的时候呢，那各个协议呢都会创建 SK buffer， 然后呢经过往下传输这些协议的时候呢，通过减少 SKB data 这个值呢来增加协议的这个头部。那 tail 呢是指向数据的结尾， end 呢是指向分配的这个内存块的这个结束的那个地址。那么要分配这样一个数据结构呢， skstream allocate buffer 呢最终会调用 allocate skb。在这个函数里面呢，除了它会分配一个 SK buffer 这么一个结构以外，它其实呢还要分配一个存放 SK buffer 所指向的那个数据区域。那这段数据区域呢分成多个部分，那么它主要分下面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啊它叫连续的数据区域。那这里面就是我们常规的那些什么 data 啊 header 啊指向的那些位置。那紧接着啊就是第二部分。这第二部分啊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叫 struct skb shared info 这么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啊是对网络包发送过程中的一个优化。因为啊我们在传输层之上就是应用层。按照 TCP 的定义啊，应用层啊它其实感受不到下边这个网络层的 IP 包是一个一个独立的包的存在的。那反正它就是一个流，我就往里写就可以了。可能它有时候一下子写多了，多了呢它就超过了一个 IP 标的承载能力，那这时候呢就会出现上面那个 MS 定义，然后呢就会把它拆分成一个一个的 segment 放在一个一个的 IP 包里面去。 那么也可能啊，一次写一点，一次写一点，那这样的数据就是分散的。那在 IP 层呢，还要通过内存拷贝啊，把它合成一个 IP 包。为了减少这个内存拷贝的代价，有的网络设备啊，它其实是支持分散聚合 IO 的。顾名思义啊，就是我在 IP 层没必要通过内存拷贝进行聚合，而让散落的数据啊，该散在哪儿，还放在原来那个地方。然后呢，在设备层呢进行聚合。那如果使用这种模式啊，网络的数据呢就不会放在连续的区域里边，而是会放在这个 struct skb shared info 这个结构指向的离散数据里面。那 skb shared info 这个成员变量呢，有一个叫 skb frag， 那顾名思义啊，就是分片杠 t， 这是一个数组，它会指向一个数组的页面。那么因为这个页面会散落在各个地方，所以呢就不能保证啊它是连续的，就像下面这个图展示的是一样的。于是呢我们就有了第四步，那就像注释里面写的那个 where to copy to， 这个啊注释里面后面有一个 if else 分支。 if 分支啊，它的就是说这个 skb add data no cache 什么意思呢，它就将数据拷贝到连续的数据区域里面去。 else 分支呢啊，就是 skb copy to page no cache，那它的意思呢就是将数据拷贝到 struct skb shared info 这个结构指向的那些不连续的页面的那个区域里面去。那接下来就是第五步，就是要发送网络包了。那第一种情况就是我积累的数据包的数目啊实在是太多了，因而呢我们需要通过调用 TCP push pending frames 来发送网络包。第二种情况就是我现在我是第一个网络包，由于我是第一个啊，我需要马上就发送，于是呢我它调用 TCP push one。 那无论啊是前面这个积累的太多了要发送的这个 TCP push pending frames， 还是后边这个要发送一个叫 TCP push one， 最终啊都会调用 TCP write transmit 啊来发送网络包。那至此呢这个 TCP send message 啊就算是解析完了。接下来啊我们就来解析这个 TCP write transmit啊，这么一个函数，我们来看它是来如何发送网络包的。这里面的主要逻辑啊，也是一个循环，还用来处理发送队列。只要队列不空呢，我就会一直发送。这个循环里面啊，涉及到 TCP 层的很多传输算法，我们来一一解析。第一个概念叫 TSO 啊，叫 TCP Segmentation Offload。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发送的网络包很大，就像上面说的一样，它就要进行分段。分段这个事情啊，在很多地方可以做。它首先呢，我们在协议站代码里面，在内核里面就可以把它做了。但是缺点呢，就是因为我们是用内核代码做的嘛，所以说它就比较费 CPU。另外一种方式啊，就是我在内核代码里面不做，我把它延迟，一直延迟到什么时候做呢？我们延迟到硬件网卡去做。那么硬件网卡它又是硬件，那么它做的呢啊，就会比我们的代码做的快得多。那么这就需要我们的网卡它支持对于大数据包进行自动分段，那这样可以降低 CPU 的负载。在代码中啊 TCP init TSO segments 它会调用 TCP set skb TSO segments， 这里边它有这样的语句叫 div， 什么意思啊？就是 divide 就是除的意思， round up 就是除完了以后，那不是有余数吗，啊，我往上堆起。怎么除呢？是 length 除以MS now，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把现在 SKB buffer 的这个长度把它除以 MS now 啊，当前这个值，看看哎，我到底啊除完了以后分成几个段啊。如果计算出来我说哟，我这次啊要分多个段，那接下来就看那现在要分多个段了，那应该在哪里分啊？是在这里啊，也就是说我在协议站的代码里面分好啊，还是往后延迟啊，等到了底层网卡再分好呢？于是呢它就会调用函数叫 TCP MS split point 来开始计算切分的这个 limit。 这里面啊会计算一个叫 max length， 它等于什么呢？等于 MS now 乘以 max segments 啊，它根据现在不切分来计算 limits。 所以说呢，下一步判断中大部分情况下这个 TSO fragment 呢它是不会被调用的，那它都会等到了底层网卡再来切分。第二概念啊，就是拥塞窗口的概念，就是 C window， 叫 congestion window。 congestion window 有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我们为了避免我拼命的发包啊，把整个网络都塞满了， 所以说呢，我定义一个窗口，那只有在这个窗口里边呢，我才能发送。超过这个窗口啊，就说明我发的太拼命了啊，我就不能再发送了，来控制发送的这个频率。那窗口大小是多少呢？它就是遵循下面这个著名的拥塞窗口的变化图啊，在这个图里面，这个曲线啊，请大家记住，大家如果看 TCP 经常能看到这个曲线。一开始的窗口啊，它只有一个 MS 大小啊，这叫做 slow start 啊，一开始很小嘛，就是慢启动。那一开始，但是增长速度呢，它是很快的，都是翻倍增长的。那你看，从1到2到4到8到 16， 那都是翻倍增长。但是一旦达到一个临界值，那就是 SS， 就是 slow start threshold， 那就变成了线性增长。那为什么要变成线性增长呢？我们称为拥塞避免，就是前面增的太快了啊，避免拥塞的话，我现在增长的慢一点，叫拥塞避免。那什么时候算真正的拥塞呢？就是他认为我一旦出现丢包的时候，那我就算拥塞了。一旦出现丢包的时候呢，他为了避免拥塞呢，有多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呢，就是我马上降回到一个 MS， 然后呢重新再翻倍啊，然后再线性增长这么一个过程。如果啊你觉得这样太激进，那么也有第二种办法，那就是上面这个图的上面那个曲线，就是我们降到当前 C window 的一半啊，然后呢再进行线性增长。那这就是上面这个图它的一个意思。在代码中啊，我们怎么实现呢？就是 TCP sin window test， 它呢会将当前的 sin window 啊来减去已经在窗口里面尚未发送完毕的网络包，那么呢这就是剩下的那个窗口大小了，就是 sin window quota 啊，也就是说我现在啊就能发送这么多了。那第三个概念呢，就是接收窗口 receive window 的一个概念。 receive window 啊，它也叫接收窗口，那也叫滑动窗口。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拥塞窗口啊，是为了怕把整个网络塞满的话啊，那出现丢包的时候就应该减少发送速度。那么滑动窗口是为了避免什么呢？是为了避免我们怕把接收方塞满而来控制发送速度啊，就像下面这个图展示的一样的，滑动窗口呢，其实就是接收方，我应该主动告诉发送方，我自己接收网络包的接收能力，超过这个能力啊，我就接收不了了，因为滑动窗口的存在呢。那我们按照上面这个图展示的一样，我们将发送方的缓存分成了四个部分。那第一部分呢是发送了的并且已经确认的，那这部分呢是已经发送完毕的网络包，那这部分呢都发送完了，也已经确认过了，所以这部分没用了，那可以把它回收掉。第二部分呢就是发送了的但是尚未确认的，那这部分呢发送方要等待啊，万一发送不成功呢，我还要重新发送，所以这部分啊那不能删。第三部分呢是没有发送但是呢已经等待发送的，那这部分啊是接收方空闲的能力，它可以马上发送啊。如果发完了以后呢，那接收方也是受得了的。第四部分呢就是没有发送但是暂时呢也是不会发送的，因为这一部分呢已经超过了接收方的接收能力，再发送呢那接收方就肯定受不了了。那么再像下面这个图一样，这个因为滑动窗口的存在，接收方的缓存啊，哎，也被它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啊是接受并且确认过的那个任务啊，就比如这部分是完全接受成功了，并且我也告诉别人确认了，那这部分呢其实是可以交给应用层的。第二部分呢就是我还没接收啊，但是呢马上就能够接收的任务，那这部分呢有的网络包已经到达了啊，但还没有确认，那么不算完全完毕。那有的但还没有到达，那这一部分呢就是接收方能够接收的最大的这个网络包的一个数量，就是它的一个能力。那第三部分呢就是还没接收但是呢也没办法接收的，因为这部分呢已经超出了接收方的能力。那在网络包的交付的过程中呢，接收方啊会将中间的这个第二部分的这个大小作为 advertised window 啊发送给这个发送方，那个发送方呢就可以根据这个 advertised window 来调整发送速度了。那么对应到代码里面，在 TCP 啊 send window test 这个函数里面，它会判断 SK buffer 里面的 end segment 和 TCP window end TP 之间的关系啊，也就是说这个SK buffer 是否在滑动窗口的允许范围之内，如果不在允许范围之内，那就说明我发送啊要开始受限制了，于是呢我们就把 is recipient limited 这个地方设成 true 啊，也就是说我要限制它了。那接下来呢 TCP MS speed point 函数呢啊要被调用了，这里边除了会判断上面讲的啊是否会因为超出 MS 而分段，还会判断另外一个条件，就是是否在滑动窗口的运行范围之内。 那如果说小宇窗口的大小也需要分段，那么也需要调用 TSU Fragment。 那么在一个循环的最后呢，它是调用 TCP Transmit SKB 去真的发送一个网络包啊，就是下面展示的这样。那 TCP Transmit SKB 这个函数比较长，它其实呢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啊，就是它填充 TCP 的头。那么如果啊我们对这个 TCP 的头的格式挨个看，我们就能看明白这个代码的意思了，就是这里边有源端口，那么这里边设置为了 INET SP port， 这里边呢还有目标端口，那么设置为 INET D port， 有序列号，那么就设置为了这个 sequence， 还有确认序列号，那么就设置为了 receive next。 然后呢我们会把所有的 flag 呢啊都会设置成为 TCP flags，然后还会设置选项，就是设置为 Ops， 然后设置为窗口的大小，就是 Receive Window。 在全部设置完毕了以后呢，就会调用 ICSK AF Ops 里面的 Queue Transmit 方法。这个 ICSK AF Ops 呢，它指向什么呢？它指向 IPv4 Specific。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按照这里面的定义，它最终调用的就是 IPQ Transmit 这么一个函数。这个函数顾名思义，它已经到了 IP 层了啊。这一节啊我们就讲到了 TCP 层 IP 层啊，我们放到下啊去讲。好了，到了总结时刻，这一节啊我们解析了发送一个网络包的一部分的过程，就像下面这个图展示的一样。这个过程啊分成几个层次，首先第一个层次是在 VFS 层， RED 系统调用呢，它会找到这个 struct file， 根据里面的 file operations 的定义，会调用 sock rect iterator 这么一个函数。那 sock write iterator 函数呢会调用 sock send message 这个函数。接下来就到了下边一层叫 socket 层，它会从 struct file 里面的 private data 里面得到这个 struct socket， 然后呢根据里面的 ops 定义会调用 inet send message 这个函数。那接下来就调到了 sock 那这一层，在这一层次呢我们从 struct socket 里面的 sk 得到这个 struct sock，然后呢根据里面的 SK protocol 里面的定义会调用 TCP send message 这个函数。那接下来就到了 TCP 这一层，那 TCP send message 函数呢会调用 TCP read transmit 这个函数，那 TCP read transmit 的函数呢又会调用 TCP transmit SKB 这个函数，在这里面实现了 TCP 层面呢面向连接的那个逻辑。那接下来到了 IP 层，就是我们扩展 struct sock 里面的INET Connection Sock， 然后根据里面的 ICSK AF Ops 里面的定义呢会调用 IPQ Transmit 这个函数。那终于到了 IP 层，那 IP 层呢我们下一节来进行分析。最后啊给你留到课堂练习题啊，为了了解 TCP 协议的结构啊，请你用 TCP dump 这个命令截取一个 TCP 的包，来看看里面那个结构和我们上面画的以及发送的是不是一样。欢迎你留言后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